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45AM828，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时间呢，主持人段玉龙将和大家来继续分享科学。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技界的新进展。第一件事情呢，来提一颗卫星啊，这颗卫星呢已经超期服役两次了，它的名字叫悟空。最近呢，暗物质卫星悟空又首度面向全球共享了伽马光子的科学数据。具体的新闻事件，我们先和大家聆听一下。 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近日联合公开发布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首批伽马光子科学数据。空间伽马射线观测作为人类认识宇宙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宇宙起源、暗物质探测等科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悟空号于2015年12月17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经过5年多的平稳运行，已经完成全天区扫描超过11次，获取了约107亿个高能宇宙射线势力，先后获得了宇宙线电子、质子、氦核等万亿电子伏特以上能区精确的测量结果，在暗物质间接探测和宇宙线起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后续，国家空间科学数据中心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还将持续发布伽马光子科学数据，开展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及工具的研发，为公众提供更多样、更精细、更透明的数据共享与应用服务。 来，各位，我们一起说一说悟空暗物质探测卫星。这颗卫星呢是在2015年发射的，当时啊原本的设计寿命呢就是2年的时间，哎，但是没想到呢悟空啊不负众望，在天上特别能战斗。后来呢在2年之后啊进行过一次延期，说再干2年吧，结果没想到干了2年之后还不错啊，那就再干2年吧。最近呢我们又看到了有关悟空所发回来的相关的数据。其实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悟空这颗卫星啊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首先呢从它的设计角度来讲啊，它有3个科学目的。第一个是进行暗物质的间接探测。第二是寻找宇宙射线的起源。第三呢是进行伽马射线的天体物理的研究。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伽马光子的科学数据。大家啊在看电影的时候，哎，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啊，复仇者联盟啊，其中呢有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叫做绿巨人。按照剧情的设定呢，绿巨人啊就是受到了伽马光子的辐射，于是呢他的身体产生了非常强大的能量。我们就来说呢这伽马光子是什么。其实啊伽马光子也是光子的一种，它呢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波长最短的能量最强的一种光子。而且呢我们经常说的伽马射线就是从伽马光子当中呢所放射出来的伽马光子流，它的能量是非常的强。那么我们通过悟空卫星呢来对它进行探测，悟空卫星呢所具备的一些探测功能是可以呢捕捉在宇宙空间当中能量分布范围非常广的啊这些不同类型不同区间的能量，同时呢它的分辨率也是非常的高。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在悟空这颗卫星啊所设置的3个科学工作当中其中的一个伽马光子的相关分析。这个科学数据呢进行了全球共享，也可以让更多的宇宙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对于悟空所获取的数据呢有着更多的应用，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宇宙的深处究竟啊还存在着什么样的秘密。关于悟空呢我们还需要和大家来提到的一点啊，因为悟空的名字叫做暗物质卫星。暗物质是什么？来跟大家说说咱们的宇宙啊， 就科学家呢目前已知的，也就是说我们按照现有的物理学的理论呢，对于宇宙进行分析，发现仅有5%的东西是可以观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的，在剩下的呢，这95%的都是我们怎么样也看不到。但是看不到，为什么说那儿有东西呢？是因为我们通过数学的计算，通过物理的原理发现，哎，那个地方的确是有东西存在。科学家呢进一步推算，发现呢在这95%看不到的东西当中啊，其中的暗物质占到25%，暗能量占到70%。那其中呢，暗物质和暗能量其实是在宇宙空间当中的大部分，我们都是看不见它的。而且呢，它们也是跟我们现在，科学界大家呢运用最多的啊，就是一种观察宇宙的手段，比如说电磁波，它们跟电磁波之间是相互没有任何的作用的，所以我们看不见它们。即使要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存在，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暗物质啊，就得通过更多的探测方法啊，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能够有其他的一些间接证据来证明它的存在。好了，刚才和大家来分享了有关暗物质卫星悟空的一些工作。其实说到底呢，我对于这个领域也不是特别了解，也仅仅就是呢班门弄斧一般的和大家来说了说一些非常浅显的物理学道理。关于悟空这颗卫星还会有什么样的科学工作，以及呢最新的伽马光子的科学数据到底有什么用，我也会在日后呢请到相关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呢详细解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一位呢意大利的特技飞行员驾驶了一架小型的飞机穿越了一条隧道，这条隧道呢1730米。我们知道隧道里的空间呢那可是非常的狭小的，原本设计呢就是给汽车走的嘛，飞机能够从隧道当中飞过去，并且呢这飞了是1730米啊，这接近2公里，那这得是多么高超的技术呀。我们先跟大家来听一听。 意大利特技飞行员达里奥科斯坦驾驶一架小型飞机穿越一条1730米长的隧道，创下隧道内飞行最长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现年41岁的科斯坦近日在土耳其北马尔马拉高速公路一条隧道内创下纪录。他当天驾驶特技飞机 Zipco H540飞行，穿过这条1730米长的隧道。报道说，科斯坦及其团队耗时1年做准备。他们仔细计划了飞行各个环节，测量飞机宽度，计算起飞时间，最后确定在当天清晨6:43起飞。视频显示，在有4条车道的隧道内，科斯塔小心控制飞机，使飞机恰到好处地保持在隧道中央飞行。他飞出隧道口，立即将飞机拉起爬升，并在机舱中发出胜利的呐喊。 1730米，一架特技小飞机在一位意大利特技飞行员的操作之下呢完成了飞行。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啊，光听一听觉得这个飞行呢就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呢听起来还挺危险的，因为在飞机穿越隧道的过程中有那么一点点的差池，很有可能就是机毁人亡。既然呢已经成功实现了飞行，不得不说那一句艺高人胆大呀。不过呢我上网去查了一下啊，特技飞行除了飞行员的技术要高超之外呢，他所驾驶的飞机呢也跟一般的飞机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款飞机的名字叫做 The Vehicle H540。这个飞机呢是一个叫做 The Vehicle 的航空公司呢特别研制的，专门用来进行特技飞行的飞机。比如说有一些性能啊是其他的飞机不具备的，当然呢也不会朝着那个方向来去进行研发和生产。比如说呢这种特技飞机每秒可以进行420度的滚转率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360度是一圈嘛，那420度啊那就是基本上一圈半，所以呢这个飞机它的这个滚转的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除了它的滚转速度快之外呢，它的爬升速度也很快，可以达到每分钟的3700英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飞机呢也是很适合进行特技飞行。当然关于特技飞行呢，每年也会在全球各地的航展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特技飞行的表演，其中呢有一些特技飞行表演啊都是专门训练的特技飞行表演队来进行相关的表演。不过呢特技飞行表演也是一件危险系数非常大的事情，一旦呢在很快的运行包括各种复杂的这个动作交叉当中啊，这个飞机但凡是出点什么小问题，那就是机毁人亡的惨剧。所以呢也有人说特技飞行真的就是在刀尖上跳舞。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我们聊一聊有关 全球变暖啊。一项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为了适应全球的气候变化呢，一些动物啊，它们已经在改变自己的身体了。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为适应全球气候变化，一些动物体型似乎正在发生改变，喙、耳朵和尾巴等身体腹器长得更大。据报道，澳大利亚罗索高校研究人员研究了30多种动物，发现其中一些身体腹器增大，一些鸟类变化尤为明显。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变化有助于动物更好调节体温，是动物适应气候变化的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分布于澳大利亚的两种鹦鹉腹器增大最为显著，即红冠凤头鹦鹉和野生红腰鹦鹉，它们的喙自1871年以来平均增大了 4% 至 10%。在他们研究的哺乳动物中，生活在美国阿拉斯加的一种鼩鲸的尾巴和腿1950年以来显著变长，还有一种蝙蝠的翅膀增大了 1.64%。 研究人员表示，这说明动物们在进化，气候变化在如此短时间内促使动物进化，令人担忧。 全球变暖对于整个环境的影响大家已经感受得非常清楚了，而且呢，对于整个气候的影响，包括在今年的夏天，全球各地的很多城市呢，都纷纷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集中的短时间的强降雨，也造成了很多城市的城市内涝。这个是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其实呢，对于我们看不见的或者忽视的一些自然界的影响，那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今天呢，和大家在以上时间分享的这个新闻，就讲到动物为了适应呢气候的变化，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在改变自己的身体了。人类呢，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给我们营造出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是动物就不行啊，怎么办？改变不了环境，那只有改变自己了。所以呢，说来啊，动物的适应能力真的还是很强的。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人类离开了科技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球上很舒服的生活，甚至难以大范围的生存下去，但是动物就不一样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继续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也是和动物有关系啊。只不过呢，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啊？说这个动物张口说话挺让人惊讶的，甚至呢还会有点害怕。只不过呢，说的这句话呢，让人有点不太喜欢。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先跟大家听一听。 一段录音显示，澳大利亚一只麝鸭能够模仿人类说话，是目前已知第一只会说话的鸭子。据报道，在荷兰生物学家卡雷尔滕卡特公布的一段录音中，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只名叫开膛手的麝鸭能说出英语短语，你这该死的傻瓜。录音中，当年4岁的开膛手会一遍遍重复这个短语，但不能发出英文傻瓜 fool 中最后一个字母 L 的音。研究报告显示，开膛手往往在交配期说这个短语，求偶时雄性麝鸭通常重复发出声音，并配合以脚踢击退竞争者。开膛手会做出同样动作，但似乎以这句骂人的话取代了寻常的鸭子叫声。研究人员当年还录下开膛手发出的类似关沙门声。开膛手还是只小鸭子时被养在一个水槽里，水槽边有一扇沙门。据悉，先前已知只有几种动物会模仿人类说话或其他声音，包括少数鸣禽、海豚和大象等，但不包括鸭子。 刚才在这个新闻当中说啊，这只鸭子会模仿人说话，但是说的这句话是不是人所理解的，或者鸭子心目当中想的是在说人话呢？我觉得这可能也不一定，因为经常我们会在网上看到，比如说家里养的宠物啊，可能在主人的某种这个教导之下会这个发出某些像人类语言的声音，但是对于宠物来说，这也许就是一种变声。是不是真的能够像人类一样说话？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太大的。而且呢，这只鸭子说的这个话呢，好像也不是什么很有礼貌的话嘛，所以这样说话还真的不如不说呢。不过我们也能够看到，自然界当中很多的动物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它们的这种声音的表现能力，包括我们所理解的打着引号的语言能力，真的是会超出人的想象。不过呢，人终究还是人，我们通过非常复杂的语言和频繁的沟通，以及呢智慧的积累，才打造的人类今天的文明。当然在这个文明的构建过程中，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这两天登上网络头条的一则有关科技产品的热点啊。有一家呢做智能汽车的公司，它的名字叫小鹏。小鹏最近呢关注它，原因不是因为它发布了新款的汽车，而是它发布了一匹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尽管通通被称为机器人，但是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只局限于人的范畴了。从巡楼的机器狗到拍电影的机器海豚，越来越多的动物加入到仿生机器人的家庭中。日前，小鹏汽车发布首款智能机器马第三代原型机，内部代号小白龙。据了解，这匹马可以满足小朋友的骑乘需求，成为生活中短距离交通运输的小助手。正所谓机器动物全家福，新人辈出何缘故？科技厂商为何纷纷推出仿生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分别有什么作用？什么样的机器人才真正适合消费市场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打造机器动物园。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一匹机器马有关系。小鹏汽车最近对外发布一款新型的机器马，根据呢小鹏的讲述啊，这也是机器马的第三代原型机。这台机器马呢，在动力模组、运动控制、智能驾驶、智能交互等方面呢，实现了以往对于四足机器人的技术突破。目前呢，这款机器马呢相关的参数啊也没有公布，也没有量产的时间和上市的预售价。其实我看到最近很多科技巨头啊都在纷纷推出自己的仿生机器人，包括小米啊、百度啊、华为啊、特斯拉呀等等，这些科技巨头纷纷推出机器人，目的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和各位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刘老师您好。 玉龙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小鹏汽车大家对它呢现在是越来越熟悉了，知道呢这是一家做新能源汽车的企业，但是呢这个企业这次亮相呢让我们很意外，发布了一款机器马。而且呢刚才我也介绍了，很多厂商呢纷纷都推出了各种机器人，比如前一段时间呢小米所发布的四足机器人。在您看来啊，为什么这些厂商他们纷纷要推出跟自己的主流产品没有什么关系的四足机器人，原因是什么？ 四足机器人呢，今年慢慢的会成为我们行业的一个风口啊。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厂商啊，都在发布这样的机器人。 嗯， 因为过去呢，我们机器人更多的是那种，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叫半拉子机器人啊。比方说，我们经常在很多比如说我们的山西刀削面的面馆看，会有机器人削刀削面。啊， 嗯， 我们看到你去医院的时候，有些机器人做出一些简单的导引工作。 嗯， 我在哪一个科技馆还看到有个机器人可以玩魔方啊？ 嗯， 这种呢，我们把它通常称作半拉子机器人。我们这次把它叫做四足机器人，就是什么？它有手有脚，能跳啊，会表演啊。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四足机器人是未来的一个风口，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而且它的未来这种作用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广阔。 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为 to B 和 to C 两个领域。 嗯， 第一个我们先说 to C 啊，目前的更多的厂商呢，他们推出的这种四足机器人更多的是 to C 的，就是面向个人用户的。 嗯， 它更多的还是一些。你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小鹏啊、小米啊，不管他们机器人还是机器马，他们更多是它是一种娱乐，一种玩具，或者是给孩子、老人的一种陪伴。 嗯 啊，它更多的是采取了这样一些角色，包括在今年的春晚上，我们看到也有一个机器人在那，四足机器人在表演啊，所以说它也有这样的一些表演、娱乐啊，然后陪伴，甚至我们还有。盲人用户的导盲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个人用户的一些需求。 嗯，对，所以您是觉得这些四足机器人是在现实中真的是有需求的，而且大家对于他们也是有期待的。 对，而且我刚才说的是面向 2C 的，我觉得在 2B 领域呢，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 过啊。 嗯， 你可以理解为四组继承人它是一个基础啊，你可以再给它安上搭载上各种机械的手臂啊，零部件，它就能完成那些，胸甲啊、测绘啊，甚至包括一些安防、爆破、一些艰苦的、危险的、繁重这样的工作，这块更加的广阔。所以说，我觉得未来的四足机器人，它的应用是极为的广泛。这些厂商们，他们一定是都捕捉到了这种未来的发展的趋势。都开始纷纷的推出，这样的产品。 那我们来就这次小鹏所推出的机器马来说一说吧。机器马呢，我看网上有一些做评测的朋友啊，他们依据各种成本的这个基础来进行预测，说这个机器马的价格呢，至少也得在10000元左右。如果是 2C 的话，一台10000元的这种机器马给小朋友当玩具，这个成本是不是会有点太高？大部分的家庭是不是接受不了？您觉得这样的玩具它会有前途吗？ 这个网友们的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你包括前段时间，小米发布这个机器人，它这个它首期呢发布了有300台，它们价格也是9999块。 嗯， 就是目前呢，那个雷军还一再这个声明说这个都是非常亏本的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价格一定是10000元以上的啊。所以说我们到目前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产品，但是说高端产品也有它高端产品的市场。我们就是这种宠物狗，那上万的宠物狗太多了啊，那也有很多人在买，所以它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高端产品。但是呢，它会随着，因为它目前还在非常非常早期的阶段，所以随着你这种供应链的成熟，原材料的成本价格它会逐步降下来的。就跟我们今天每个人用的手机一样，那刚开始我们拿大哥大的时候，那一价格都是很贵的呀。你包括这个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厂家啊进入这个手机行业以后啊，把手机的这个价格它就会慢慢的拉低下来。 嗯， 我觉得四足机器人也是。目前呢，我觉得大家猜测10000，我觉得可能都是低的啊，可能应该还是要更高啊。所以说你目前呢，它只能作为一种高端玩具。但是我觉得未来啊，随着大家的这种应用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广啊，它的这种流程的成熟、工艺的改进啊，包括这种原材料的不断的替换，它的价格我觉得会慢慢降下来的。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啊，大概在20年前。当年啊，如日中天的索尼就推出了一款机器狗，那个机器狗呢在全世界也风靡了一段时间。可是今天呢，我们已经见不到那台机器狗了。不知道在您看来，我们在本期节目中所提到的小米的产品、小鹏的产品，以及呢其他一些公司推出的这种机器狗，他们是不是也会步索尼机器狗的后尘呢？ 我觉得是不会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索尼的那个机器狗我是了解的，它开发的太早了。他目前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玩具，作为一种陪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它需要跟人一样，它具备很多功能。你比方说它需要有这种语音交互的技术，你跟它对话的时候它能很好的理解你。它有种视觉识别的技术，你可能在20年前，你跟这种语音交互这种视觉技术它可能都没那么发达。所以说你的那个机器狗呢，你可能对于这种和人的这种交流，你包括在周围障碍物的识别方面都不够好，而且这个需要大数据来磨合的啊。为什么说特斯拉这辆车它要到处去采集数据？它又通过大数据来不断的改进自己的算法。如果说这些你可以理解为它都是AI 产品，人工智能产品，人工智能的产品都是需要有三条腿来走路的，一条腿是算法，一条腿是算力，一条腿是数据。你脱离了数据，你再好的算力和算法那都是空中楼阁，所以需要大量的数据，大量的改进，不断的磨合啊。所以说今天呢，为什么说现在呢四足机器人到了一个风口呢？它其实不光是巨头，还有很多小公司也投入进来了。因为大家都看到我们的相应的这些设备、传感器啊，我们这些甚至包括一些机械方面的什么电机啊、减速器啊、这种驱动器啊、传感器啊，它各方面的，它不光是关于这种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不光是关于什么语音交互啊、视觉啊、硬件方面，还有软件方面的算法，包括一些配件，它都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说它到了这个爆发这个前夜啊，当年呢，哎，索尼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先烈啊，它就是早了一点而已。 嗯，对。其实您刚才说到啊，现在很多厂商呢赶上了爆发的前夜，然后呢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机器人产品。我注意到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四足机器人，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小鹏的机器马，其实也就是在小米的机器狗的这个架子上又加了个脖子而已嘛，这是我的简单理解。我的一种感觉是，好像各大厂商纷纷在这个时间点都推出了四足机器人，那么这个机器人呢是他们完全自主研制的啊，还是说在市场上已经有着相对成熟的平台型的产品，他们只不过呢各家把各自的这个特点对于机器人的理解注入进去，进而呢推向市场，究竟是哪一种制作思路呢？ 肯定不是都是完全自己研制的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过去的手机产品， 嗯， 我们的电脑产品啊，你可以理解为它都是组装的。啊，我是 CPU 是采购的，硬盘是采购的，内存条是采购的，显示器是采购的，啊，这些四足机器人也是这样，它也分为很多的啊，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有这种有这种软的方面啊，我们有这种机器人这种控制算法啊，这样的一些语言交互。视觉技术， 嗯， 啊，我们还有关于硬件方面的，像电机啊、减速器啊、传感器啊、控制器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可以理解为它每一小块，它过去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嗯， 你可以把它拿过来用啊，你就跟我们，因为这个四足机器人大家不太好理解，我就用这个手机来举例， 嗯。 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有多少的手机公司冒出来啊， 对， 你甚至包括有一些相声演员都推出自己的手机产品，他们懂研发吗？他们会研发吗？他们能研发吗？不是的，这是因为市场上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嗯， 你只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哎，你把自己的特点啊更好的加工出来，你是把它弄成一个机器狗还是个机器马，那你需要解决的是怎么样更符合一个狗的特性和狗的和一个马的特性。 嗯， 但是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从狗变成马，那其实是很简单的，是吧？它都是机械方面的。 嗯， 你那些算法，你那些这个硬件，它都是大同小异的。 嗯， 所以说目前为什么我刚才说它到了这个爆发的前夜呢？因为我们的每一块每一个模块啊，它的技术。都已经很成熟了，当然不能说你这个每一个模块很成熟，你一定能弄成一个好的四足机器人。 嗯， 我们还需要这种整体的这种控制，它其实还是有很多路要走的。 嗯， 但只是说他们不是完全是靠自己研发出来的。 嗯， 说的不好听点，他们都是组装出来的，就看谁家组装的更好。 嗯，对，那这个我们接着就用手机来作为比喻吧，大家更能够。理解的形象一点，那您认为就四足机器狗啊，或者说四足机器人的竞争，如果各个厂商呢齐头并进，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把哪些精力放在重点上，可以打造出用户更喜欢的产品？在您看来，一款机器狗它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 对于用户来说呢，因为目前啊，这些四足机器人作为个人用户来说， 嗯， 它都不是刚需。你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机器狗吗？一定要有一个机器马吗？不是的，因为过去没有机器狗、机器马，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继续啊。 对， 所以它不是刚需，它是个可有可无的啊。 嗯， 这样的产品呢，哎，用户那对于价格是特别敏感的。 嗯， 你比方说啊，这样的一个机器狗可能。特别贵的时候啊，大家觉得那肯定不买了。如果说价格，哎呀，我就买一个来试一试，尝尝鲜，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那可以考虑的。所以说，价格一定是大家考虑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 嗯， 我们现在为什么智能手机能够普及呢？那是因为它的价格逐渐的平民化，你最便宜的几百块钱， 嗯， 大家都买得起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米。他对于手机行业的最大的贡献也是把这个价格给拉下来。 嗯， 而且他推出的第一款手机主打了小米一，当时主打的就是性价比，啊，所以说这个就看 所以说第一个呢，就看谁能把这个价格给拉下来。 嗯， 这个就需要你对你的供应链各个方面有非常严格的控制。 嗯， 谁家控制的越好，谁家可能把这个价格给弄下来。 对， 所以说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啊，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把这个价格控制好。 嗯 啊，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你还是要突出自己的亮点。自己的亮点，亮点到底是在什么啊？因为现在的这种四足机器人已经遍地开花了，大公司、小公司啊，各种形态的啊，有人的、有马的、有狗的，啊，你各种形状现在都有 了。 用户为什么要买？你的亮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对， 啊，对你，因为我们目前成功的产品。大家都可以看到，早期我们为什么要买它们？它们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嗯， 比方说我早期我买小米手机，我就看出它这个米 UI， 因为当年那个安卓系统对中国用户很不友好的，他们做了很多改进，非常适合中国，包括你这种通讯录找个人机都很不方便的啊，这就是我买它的理由啊。你这个你这个特斯拉这样的车，为什么大家去买呢？因为大家还是享受到这种。人工智能在车上给你带来这种快感，你说你这个机器马，你这个机器狗，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当它陪伴了以后，让人家生活增加了更多的乐趣等等，就达到自己的亮点和卖点到底是什么？ 对， 你早年间市场上可能都没有四足机器人，你冒出来个四足机器人，大家可能啊尝鲜就好买，但现在大家科学的已经很多了，你的亮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你的卖点在什么地方？ 对， 啊， 对， 这是这个，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是更加的重要啊，就是说你到底解决了用户的哪一个痛点？你不管那么多。我就照着这个地方来，用乔布斯的话来说啊，那我就是要主导用户的需求啊，那我就解决他们的什么样的东西啊？你说这个 iPhone 刚推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骂他这个打电话呀差，信号也不好，但他解决了大家手机更好上网这个特点。过去的手机上网太烂了， 对， 那你到底解决了用户哪个痛点？你把它改进了，不是十倍，你可能是百倍、千倍，啊，用户可能就。照着这个痛点就来买你了，我觉得应该是从这几个方面吧。 对。那么在您看来啊，假设您是一个四足机器人的潜在用户，您究竟需要一台什么样的机器人？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行业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说法啊，就是当年汽车业发出来的之前。就是在汽车没有研发出来之前，你问用户需要什么，用户只能告诉你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他就想不到汽车去。 有道理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你用户他是模糊的，因为他以前没用过嘛，是吧？你说我一旦用了以后，我会知道啊什么什么什么，我会有明确的概念啊。目前我可能还没有，所以这个就需要目前大家来引领用户需求。你一旦成为一个革命性的产品，划时代的产品，都是跑在用户的想法前面的，你去引领用户的。你跟着用户来，用户只会告诉你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他永远想不到汽车去。 对，有道理。好，那我们再来说，在刚才我提到的众多的厂商啊生产的机器人当中，其实有一个厂商还是比较特别的，那就是特斯拉。特斯拉呢对外推出的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呢对于这个人形机器人啊进行了批驳，认为说这仅仅就是一个壳子，在短时间内呢没有办法实现呢它所宣称的功能。那您对于像特斯拉所推出的人形机器人，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我们刚才说的啊用户对于机器人的真实需求，乃至说来创造出一个大家想象不到的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您看好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吗？ 首先我需要给我们听众声明的是，不管是小鹏的机器马，还是小米的机器狗，还是这个特斯拉的机器人啊，它其实都现在都没有还没有到最终真正的量产的阶段。目前还都在概念的阶段啊， 这个小米的机器狗，至少说大家还看见了啊。他们另外两家大家都还没看见，看不见摸不着。 嗯 啊，所以说它是未来的东西，我们只能去猜测去想象。我们再回到这个特斯拉的机器人上面来。 嗯， 我觉得是什么样的形状， 嗯， 并不重要啊。我刚才反复强调，他们的我们要考虑它的内核，它内在的东西。你表面上它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狗，还是个马，是一个形状而已。 嗯，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机械的部分，这是物理的部分 啊。 你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壳啊，安装成一个什么壳都行啊，就跟我们今天手机一样啊。在现在我们手机都已经统一成这种大多都是这种纸板的形状，但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见过或者用过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手机，从外观上来说，外观其实不重要。 嗯， 就是你它是一个人，是一个人还是马还是狗不重要。 嗯，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特斯拉它对于这个机器人这个表述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啊。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概就是说让这个机器人去干一些繁琐的、重复的、无聊的、危险的工作。 嗯， 哎，这个是特别有价值的，就是说未来啊，我们在我的想象中或者在我的畅想中，那些基础的、简单重复的啊这些工作，包括那些危险的工作，人类就都不要干了，都交给机器人去干就好了。 嗯， 我们人类去干一些高级的、更加有创意的、更加有创造性的工作啊，比方说像。您干这个工作，电台主持人，那一定是机器人代替不了的。但是一些重复的、一些重复的、繁琐的这样的一些体力劳动，我觉得未来机器人都应该去把它干了。 嗯， 这也是我从节目开头创想的，我们 to B 领域，我们未来在这种工业、产业方面啊，我们需要有大量的这样的工业机器人、这样的产业机器人去干很多活，把我们人类彻底的解放出来。从这种低级的、重复的、繁琐的、危险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这个未来呢，那是更加广阔，而且这个的应用的这种市场规模，那也比个人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娱乐啊、陪伴啊，这个你要大上万倍、千倍啊，这个想象空间更大，它的市场的空间啊，或者说对于这些创业企业的诱惑，那真的是。无与伦比的， 对，这个就回到您刚才所提到的，看看是不是能够给市场来创造出一种需求，让大家真的用到这些机器人之后呢，才感觉到真香啊，真好啊。而在用它之前呢，从来没有想象过，哦，原来一个机器人还能够给我带来这样的一种体验。我想，如果真的某一个厂商的产品能够到达用户的心目中啊，是一个这样的地位，那它这个产品一定就成功了。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呢，是包括小鹏汽车在内的各家厂商所发布的四组机器人。再次感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刘老师。 好，再见。 今天呢，我们看来啊，人类文明的进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变成了技术，技术变成了可以服务于人的各种机器，进而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也是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今天我们提到的有关像四足机器人，包括两足机器人，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类型的机器人，其实在未来一定会在它应用的环节当中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说可能真的会让我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枯燥的劳动当中来解放出来，这个是大家呢乐见其成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至于说这条技术的路线会怎么走，这个时间会有多长，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都是未知数。我们照亮新闻深处，包括呢喜欢科学技术、喜欢尤其是机器人技术的朋友，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同步关注这个业界的变化。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